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9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又到了阳光明媚的五月了，每年五月呢，国家大剧院都会有一项音乐盛事推出，那就是五月音乐节。今年的五月又将是色彩缤纷的一个月，今晚就为您介绍一下今年的五月音乐节，隆重推出今天的特别嘉宾，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先生。 云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思清您好，我们又见面了。记得上一次见面应该还是在2015年，我们一起去门头沟窜底下村去演出。 是的是的，五月音乐节的公益演出。 对，五月音乐节走出去的活动。 对对， 我们为那里的村民带去了古典音乐课堂。 对，是的。 对，您为村民还演奏了维瓦尔第的四季春。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这几年一直跟大家在说这件事情啊，就是古典音乐走进这个村里啊，然后让这些村民感受到了这个古典音乐的美好和它高品质的这种品味。 对，因为在乡村的很多人都是那次是第一次看演出。 是的， 所以都特别专注，他们也没有准备鲜花。我记得有一个小女孩还特意跑到礼堂的外面折了一只桃花送给您。 是的，对，这个事儿我也经常说。 那又是一年五月来，五月音乐节将再次盛大开幕。不过我发现您今年的身份变了，以前呢您是作为艺术家，而今年呢是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 对，我跟国家大剧院还有五月音乐节其实特别有缘分啊。那从10年前五月音乐节一开始，我就作为这个艺术家受邀在五月音乐节的舞台上表演。后来呢又受邀担任五月音乐节的这个推广大使啊。那在其实是在4年前国家大剧院又向我发出邀请啊，希望我担任这个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我觉得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五月音乐节从一个可能比较小众的室内乐为主的这么一个音乐节，发展到现在是非常具有影响力，而且每年大家都非常期盼的音乐节，我觉得是特别高兴的一件事情啊。 那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呢，其实已经是第10届了。以前的9届都是以作曲家呀，或者是某一种音乐风格来作为主题的，但是今年不一样，今年是以小提琴弓弦盛宴来做主题，是有着怎样的考虑呢？ 对，你特别这个细致啊。这在五月音乐节10年当中啊，第一次用乐器做这个主题。 对 啊，往常我们用作曲家或者用音乐的这个风格，对吧？我们做过从那个巴赫到贝多芬，从有这个以莫扎特为主题的这个音乐节。那今年呢，我们选择了在这个西方这个交响乐里面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性而且也是人数最多的这个小提琴，对吧？在交响乐团大家一看这个小提琴这个是最多的。所以这个 我们这一次做了一个这样的尝试，就是希望在五月音乐节当中呢，把小提琴的这个演奏的这个艺术，以及小提琴的这个丰富多彩的这种曲目能够很比较完整的呈现给这个北京的音乐爱好者。 集中的展现小提琴的艺术魅力。 是的，是 这样的，也是全方位的普及小提琴艺术。 是的，而且就是除了邀请了比如说非常著名的国际的这些大的演奏家，像祖克曼啊，像约夏贝尔，像法比奥比昂迪啊，康朱美啊，我们其实这一次着重邀请了这个中国的优秀的一些小提琴演奏家，包括老中青的这个不同年代的不同时代的这些著名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小提琴家，就是也是为了展示中国在这个小提琴的这个演奏艺术当中的这种成就和取得的在国际上的这种影响力。 对，那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在微信圈当中对这几位小提琴家是非常的感兴趣。我们先来一位一位的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祖克曼其实很多朋友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是祖克曼是一个我们说是这个老前辈了，对吧？ 对， 他当时是在这个跟普尔曼跟郑金和是同一代的，而且 他和郑金和是同学， 同学都是这个迪雷的这个这个学生嘛，也是其实也是我在茱莉亚的这个小提琴老师，对对对，那当然这个迪雷在。我上学的时候不止一次的提过这个普尔曼啊，或者祖克曼，就说你看他们拉琴，他们有自己不同的这种音乐的表现的风格，而且有自己不同的这种声音的特色。像普尔曼的声音很名贵啊，是吧？所谓名贵就是他的声音很圆润，非常的这个讨人喜欢，非常的就是甜美啊，就像那个黄油般的那种，或者是像甜品那样， 丝绸一样， 对对对，像丝绸一样，对。然后呢，说祖克曼，你看他的声音就是非常有一点这种金属般的声音，或者很强劲的那种声音啊。 对， 我记得有一年这个而且还有那个就是祖克曼的声音也很有这个穿透力。我记得有一年我在这个阿斯本音乐节上，我也在那学习，我在那演出，然后祖克曼就去演这个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迪雷就叫我去听这个彩排，然后祖克曼就在上面了，他就说你看他这声音多么雄厚，然后多么具有穿透力啊，这个作为一个独奏音乐家，你必须要在大的音乐厅里头具有这种浓厚的和具有穿透力的这明亮的这种声音，这样观众才能听得比较这个真切啊。 对，他的演奏当中呢也经常会强调突如其来的那种重音，很有个性。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祖克曼其实拉琴啊，我们还是觉得他还是非常有质感的。就我觉得听他的演奏，他的所有的作品，不论是什么样的风格像Baroque 时期的，还是这些古典的，还是浪漫的，他的规格都非常的高他对音乐的理解都是非常的这个有层次，而且把音乐的这种内涵啊底蕴都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那说了这么半天，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吧。今天呢我没有找到祖克曼的作品，但是我准备了很多您的作品。 太好了。 我们来听这首沉思。 好，谢谢。 马斯涅的歌剧戴斯当中的插入曲，您演奏的版本平静又优美的感觉。 斯涅的沉思，听他的音质好像应该是很多年之前的录音了。 对，这是我可能将近30年前的一个、 哦那么久远、 对，当时发行的时候还是那卡带呢，那时候还没 CD 呢。后来他们这个唱片公司每年都再版、每年都换一个我的新的照片，但是那个音乐还是原来的。对， 已经发行了很多 发行了很多版本了。 那今年五月音乐节的演出阵容是相当的强大，请到了好几位国际小提琴名家。 是的，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祖克曼。 对， 下一位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位约夏贝尔。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对约夏贝尔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吧，因为有一次一家报社邀请约夏贝尔在华盛顿的地铁口假装扮作街头的艺人，在那儿演奏了45分钟。 是的，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啊。 对， 而且他当时据说是戴着一个什么帽子，然后我记得不止45分钟，应该演奏了其实将近2个小时。 哇，那么久。 对，然后呢，大家就匆匆忙忙经过，也没有意识到是一位世界级的这个小提琴家在演奏啊。当然有些人停步听了一下，然后扔了几个钢镚在他的那个琴盒里。后来结束以后，他们一数，这将近2个小时时间里呢，他一共得到了不到40美金的这个酬劳。 好像只有一个人认出了他，一共有1000多人路过。 是是是，就说明，当然，我觉得一个是说明这个大家这个日常的生活是很匆忙啊， 对 啊，而且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也没有意识到说，这么一位享誉世界的这顶级的小提琴家会在地铁站。在演奏，会再出现在你的这个身旁，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没想到有这么一个情景。 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波士顿歌剧院的演出的门票每一张要高达300美元，而且每一次都是一票难求的呀。 确实他是美国本土里面这些年来出现的最为璀璨的一个小提琴的这个小提琴家、小提琴明星了。 对， 而且因为他的外表也比较英俊啊，然后也比较帅气啊，所以他这个有受到很多的乐迷的这个追捧。对， 所以呢，那次这家报社的实验者得出的结论就是，当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用世上最美的乐器，据说他的那个乐器价值高达350万美金。 对，他应该当时用的也是一把斯特拉利瓦里的这个小提琴， 名琴 啊，名琴，也是将近应该是300年左右的一把这个名琴。对 对，用那么美的世界上最美的乐器来演奏世上优秀的音乐的时候，我们如果连停留一会儿倾听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在我们匆匆而过的人生当中，我们又将错过多少其他可贵的东西呢？ 是的，是的。 那这次五月音乐节，这位大名鼎鼎的约夏贝尔就要来了。 对对对，而且跟他一起来的这个乐团是非常著名的啊。这个是我中文是翻译成田野里的圣马丁室内乐团啊。 对， 圣马丁室内乐团当然是非常著名的世界上最优秀的室内乐团之一了。室内管弦乐团我们应该怎么说。然后呢，这个主要他这个马里纳爵士呢，他是创立的这个乐团，所以他们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确实在探索古典音乐的表演的手法啊，表演的这种方式啊，还是就是做了很多的探索和工作，而且得到了全世界的很多的乐迷和同行们的这个赞赏啊。当然他们也录制了很多的大量的唱片，也获得过很多的这些奖项啊。所以这个贝尔和圣马丁室内乐团这一次来的这个组合是非常非常这个令人期待的。 非常令人期待的一场演出。 那 么我们继续再来为大家介绍另外两位小提琴家。可能这两位呢，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熟悉，小提琴家法比奥·比昂迪。 是的。这个其实这个他们叫欧洲加兰古乐团啊，是这个法比奥·比昂迪，他这个也是现任的这个艺术总监嘛。 对，我就知道他是一位意大利人，意大利小提琴家。 这个古乐团其实是个非常不简单的乐团啊， 嗯， 他们是致力于演奏意大利 baroque 和古典的这个音乐作品啊， 嗯， 而且他们是被誉为这个维瓦尔第的作品的最佳的这个 诠释者， 诠释者啊，嗯，当然他们的组合也是形式多变的，也经常演奏很多十七世纪意大利作曲家的这些啊奏鸣曲啊、弦乐奏鸣曲这些室内作品，也演奏很多歌剧的一些啊作品啊，当然主要是挖掘了很多意大利的这些歌剧啊，然后他们当然也录制了大量的这个唱片啊，也获得了很多的这个奖项，所以这一次呢，他们能够来到五月音乐节，我觉得对于喜爱这个原汁原味巴洛克古典味道的音乐的这些乐迷们，这是一个非常千载难逢的这么一次欣赏的机会，对。 嗯，另外一位呢，康朱美。 康朱美其实很多音乐爱好者其实很熟悉， 嗯， 因为这个韩国的小提琴家，音乐家吧，这么说，在近十几年啊，其实得到了国际音乐节的很大的这个瞩目，尤其是他们很多年轻一代的这个音乐家，在很多国际大赛当中都得了很多的奖项，而且迅速的在国际乐坛上走红，尤其是像以康朱美为代表的一些韩国的美女，我们叫美女这个小提琴家或者美女音乐家，确实涌现出来很多很大一批。那这个康朱美呢，她其实是拥有德国、韩国两国国籍的女小提琴家，她是出生于德国，然后呢，她在德国后来跟随扎克布朗非常著名的一个小提琴的教育家学习，后来又进入到茱莉亚。跟其实我的老师也是，对，也是我的师妹了，对，学习。那他曾经获得过很多很多的奖项，他得的奖比我得的奖多多了，一大串，什么韩国首尔国际比赛第一名啊，德国的什么约阿信啊，日本仙台，美国印第安纳普勒斯国际比赛，还有柴可夫斯基啊，所以就是他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那这一次他来呢，到五月音乐节是跟吕嘉以及我们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来合作，那而且他这一次呢，也是会带一把非常名贵的这个小提琴，是韩国三星音乐基金会赞助的一把这瓜奈利的这个小提琴来， 哇，太棒了， 来演奏，对， 人长得很漂亮，琴拉得也好，而且这次呢又带一把名琴来演出， 对对， 那今天呢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五一音乐节，当然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来尽情的欣赏非常经典的小提琴乐曲，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吕思清演奏的《流浪者之歌》，这是萨拉萨蒂的，也叫《吉普赛之歌》，可以说是小提琴独奏曲当中的不朽的名篇啦。 刚刚我们说到小提琴家康朱美呢，这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会带来一把名琴。那么今年的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大家还能够见识到几把世界名琴，因为这次活动特别推出了名琴之旅。 嗯，是的，其实谈起这个小提琴家啊，肯定是要谈起他们手中使用的这个提琴啊，因为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小提琴家， 嗯， 他是人琴合一啊，提琴就是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嗯， 啊，提琴也是我们情感抒发的这个啊媒体，对吧？ 嗯， 啊，所以特别巧，其实我上个月呢正好在日内瓦担任美女音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的评委。 嗯， 那我们这个评委当中呢一共有九位评委，结果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六位评委是使用了意大利最为著名的提琴制作大师之一，嗯，关奈利的这个小提琴。 哇， 所以我们还特意把这个五把这个， 嗯， 有个评委他的琴面拿出来， 嗯， 啊，我们把这五把关奈利的小提琴啊拍了一张照片留作了纪念。然后这我还计算了一下，这五把名琴加起来的岁数是1400多岁。 哇， 对，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每一把几乎都有300岁。 是是是，所以其实就是能够邀请这些世界和中国著名的这些演奏家， 嗯， 然后听众能听到他们的高超的这种琴技的同时呢， 嗯， 还有一个福利就是能够听到非常好的小提琴，因为通常这些小提琴家手中都有一把利器啊，这个。 不对，您有两把， 我 知道。我 有两把，是的，这是小秘密啊，一会儿才说。对，因为人家我们经常说英雄配宝剑啊，所以我们小提琴家的这个宝剑就是我们的提琴，嗯，当然我们是觉得能够有非常好的提琴使用是非常幸运的。那这一次呢，在五月音节当中呢，我将给大家带来两把小提琴，一把是 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关奈利， 关奈利 里奇小提琴， 对，1734年， 嗯， 关奈利制作于1734年的一把非常名贵的这个关奈利的小提琴， 嗯， 那在这个历史当中呢，曾经美国的小提琴家里奇长时间的使用过它， 哦，所以叫里奇。 叫里奇，对， 嗯， 那这把琴也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嗯， 也是一个收藏家，艺术资助人， 嗯， 他给我用的 免费提供给您的， 免费提供， 嗯， 我们叫他Z 先生。 Z 先生。 然后那个另外一把琴呢， 嗯， 是澳大利亚墨尔本交响乐团的这个理事，也是华人慈善家， 嗯， 李先生，他提供给我的一把1699年的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 哇，比那把瓜奈利的岁数还大。 是的，其实斯特拉迪瓦里呢跟瓜奈利基本上是处于同一年代了， 嗯， 生活在同一年代， 嗯， 他们两个人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小提琴制作大师， 嗯， 一般的小提琴家说能够拥有其中一把来演奏就觉得太幸运了。 是， 那我这个现在能够拥有两把那我觉得我真的幸运的到要真的要有点要 太美了， 太美了，要晕倒了。 对 对对。 那您在演奏这么名贵的这么贵重的琴的时候，有没有一种特别的特殊的感受？ 一个当然还是要很小心啊，要注意这个名琴的这个安全。毕竟像瓜奈利的这个小提琴， 嗯， 现在在世的只有140多把， 140多把， 对， 嗯， 全世界啊只有140多把。 嗯， 那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呢多一些，因为他活的岁数长，他活的基本上要是瓜奈利的一倍的年龄， 嗯， 所以他现在在世的差不多有600把左右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嗯， 当然都是名贵的艺术珍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对他要保护有加啊， 嗯， 一定要非常小心啊，不要丢了。因为其实出现过很多我们叫恐怖的小提琴事件，就是很多的音乐家由于不小心把他自己的或者别人借他的琴，结果给弄丢了， 嗯， 或者损坏了，对啊，那这一次呢我特别高兴把这两把琴都拿到这个五月音乐节来， 嗯， 然后在开幕式以及在5月24号与澳大利亚墨尔本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当中呢， 嗯， 来演奏。那在与墨尔本交响乐团这场音乐会当中， 嗯， 我就会使用1699年的这把 Miss Persley 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 嗯， 对，因为正好去年我也是用这把小提琴跟墨尔本交响乐团录制了跟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协奏曲的唱片， 嗯，很有纪念意义。 对， 嗯，那这些世界名琴其实全世界也不过 1000把之内， 嗯， 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名琴都在演奏名家的手里一直被演奏着，还是被收藏着？ 有很多种情况，嗯，通常是有收藏家收藏了一部分， 嗯， 还有一些艺术机构。基金会收藏了很多，嗯，啊，比如说大都会歌剧院，大都会博物馆，然后像一些欧美的一些名琴基金会，那也有一些在这个演奏家手里，在演奏家手里，真正演奏家拥有的其实不是那么太多， 嗯 嗯，但是很多基金会还有艺术赞助人呢， 嗯， 他们是非常慷慨的，他们也是非常愿意把自己的乐器借给这些演奏家们， 演奏名家来使用， 对，让在这些名家里头能让乐器重新焕发出青春， 物尽其用， 能，嗯，对，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音乐 的 这种魅力啊，它的， 嗯， 美。那在这里我特别也要说一下，就是中国的一个玉基金， 嗯， 其实他们也是在赞助中国的很多演奏家， 嗯， 那这次在开幕式上 也有一把，那我们把这样的话题呢留到下半时段，下面我们来听一段广告吧，稍后继续为大家介绍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0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继续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还会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变化不大，天气适合户外活动。但是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天气略凉，体弱者以及儿童外出应适当添加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仁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宜您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今晚9:08，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迎来第八期。本期节目挑战剧目《大闹天宫》，难度极高，相继有7位明星拒绝了邀请。节目组在邀请明星班主环节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难题。幸得陈浩民和白凯南仗义相助，挑战难度极高的猴戏。谭正岩荧屏首次反穿蛋角，1米8的高个大仙女惊艳亮相。在采访环节中，白凯南提到自己非常喜欢京剧氛围，希望以后可以深入学习武生的表演，成为票友。继续关注，故宫博物院昨天与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联合打造中华文化客厅项目。这个文化体验交流平台将包括文化体验、文创养生等多个板块，来推广中华优秀文化。据了解，在文化体验板块，中华文化客厅项目将开展戏曲表演、国学讲座、美食茶艺等项目，未来还计划与地方文化结合，推广到海内外主要城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今晚为您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特别请来了五月音乐节的艺术总监吕思清先生，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演出安排。那么今年的五月音乐节的开幕式音乐会呢，据说很特别，因为安排了两场。 是的，这是五月音乐节啊，这几年的一个特别重大的，可以说改变吧，就是我们现在的开幕音乐会啊，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创意啊。 一场已经不够用了。 对对对。 所以开两场吧。 真是这样的，去年啊，就是我们跟这个国家大剧院演出部的同事们，我们一起在商量说，怎么能够把五月音乐节的开幕式做得更好，能让大家感受到更多更丰富的音乐啊，高品质的音乐。所以去年我们做了一个3个半场的这个开幕音乐会，就等于说有2个休息，有3个部分。上中下。 那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 超长的这个开幕音乐会。而且我们把舞台设计成一个会客厅一样的这么一个环境，就说我们就把这个音乐融入到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就像一个室内乐的感觉。因为室内乐以前就是房间里的音乐嘛， chamber music 对吧，我们就是在一个房间里，大家以乐会友， 像到家里来做客， 对，就是聊天，就我们跟观众聊天，互相的交流，对。所以去年的开幕音乐会非常的成功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想怎么能超越去年啊，本来我们还想做一个 超长 的，对，后来觉得超长版都不够了，所以做了一个双开幕式的这么一个 创意、特别策划， 所以在5月9号这个我们会这个双开幕式的第一个开幕式的音乐会呢，是会由我以及另外5位中国的中青年的小提琴家担纲，来上演一场弓弦盛宴的这个音乐会。 报上名字来吧，我想大家可能会更加期待。 对，就是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啊。然后这场音乐会的它的特点是什么？首先是它这个汇集了我们国家中青年这个非常杰出的6位这个小提琴家啊，另外就是还有是我们4个曾经在意大利帕克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得金奖的中国人又汇集在了一起，也就是 4位呀、 对呀、 4位金奖汇聚一堂。 是啊，我是第一个嘛，我是八七年的时候第一个获得的，然后后来黄斌 黄蒙拉、宁峰相继获得了这个国际大赛的金奖，所以我们四个，我们叫帕格尼尼的这个获奖者呢，又汇聚一堂，在大剧院的舞台上会给大家带来这个演出。那另外呢，我们还邀请了青年一代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杰出的小提琴家陈曦和刘潇，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跟我们一起与这个指挥家陈琳，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名家室内乐团，这个还有我的老搭档，我的钢琴伴奏，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的艺术指导卢静怡老师，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心挑选的西方经典的小提琴的作品的这个开幕音乐会。 嗯，算是互相斗琴吗？ 其实大剧院是这么想的啊，演出部是特别希望我 们能够斗起来， 能够斗起来。对，但我们呢，这个也假装要斗，但是我觉得我们是以琴会友嘛，我们其实都是老朋友了。像我跟这个蒙拉、宁峰、黄斌、刘潇、陈曦，我们都演出过很多次同台啊。黄斌还是我的同班同学啊，相互都是非常好啊，这个关系都非常好啊。当然就是说，大家对艺术的追求都是非常高的，所以在这场音乐会上，当然大家都是要把自己最好的这个艺术的这种水平还有状态把它那个表现出来。那大家其实也费了很多心，我因为给他们 负责选曲， 对，也不是负责选曲，我是给了他们任务，让他们就是在上半场的时候有自由发挥的这么一个时段， 每个人拿出自己的拿手的曲目， 没错。所以上半场是我们六个人会每个人有一段自己的这个独奏这个曲目所以从后来大家的选曲来看，大家都各自有各自喜欢和拿手的曲目，而且很惊奇的是，竟然在这么多就大家都很喜欢的曲目当中，我们六个人报的曲目第一次就没有重复的。 哇哦， 对，非常有意思，对， 风格各不相同。 对啊，你比如说有一些曲子像茨刚的这狂想曲，拉威尔的茨刚，对吧？或者像什么卡门幻想曲，流浪者之歌，你可能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挺拿手，也挺想拉的吧？事实上，没有。所以我们这次选曲特别的这个顺利啊。所以在上半场，大家会听到非常多的经典的小提琴的西方的这个作品，比如说茨冈狂想曲。 真是茨冈狂想曲，我们听一句。这首拉威尔的作品。 拉威尔的作品。 刘潇。 对，刘潇 演奏这一首， 带来他非常好的一个音乐会的作品，小提琴作品。然后呢，帕格尼尼的作品当然会出现， 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 对，肯定会出现帕格尼尼 擅长演奏， 对，像蒙拉就会演奏帕格尼尼的磨坊主的女主题变奏曲，宁峰也会带来帕格尼尼的如歌，然后我也会带来一首帕格尼尼的 A 大调奏鸣曲，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而且非常有特色的，像音乐会当中经常会出现，像维尼奥夫斯基 D 大调波兰舞曲，这是我来演奏的。像陈曦会选择哈恰图良海菲斯的马刀舞曲，这个非常热情的、非常具有舞蹈性的一个小提琴的小品啊。然后这个黄斌呢，也会带来舒曼的间奏曲和勃拉姆斯的他三首奏鸣曲之后写的一个 schedule，对吧？一个小的。曲子，所以呢， 从古典到浪漫， 对， 不同时期， 对， 不同流派的， 而且各种这个风格，各种这个写作的方式，狂想曲、变奏曲、回旋曲、间奏曲，对吧？舞曲，非常有意思。当然，我觉得可能大部分听众啊，观众会特别期待下半场，因为他 前半场算热身， 对，算热身，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来表现嘛。但下半场是我们就会进行 斗起来。 对，这真正的斗起来，对，就重奏了，对吧？因为大家还是希望看到我们在一起来演奏， 对。 所以呢，这次我们首先下半场就会有巴赫的 D 小调的双小提琴协奏曲，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里都最受欢迎的一个双小提琴的作品之一啊。它是有三个乐章，那这次我们是一个别具风格的演绎方式，在这首曲子里我们六个人都会出场，但是这个出场的方式是每两个小提琴家演奏一个乐章。 它是双小提琴，其实这首曲子是需要两把，但是你们六个人， 我们六个人，对，都上， 分成三组 、对，分成三对，所以这个我先不说这个每个乐章谁跟谁配对啊，这叫大家5月9号到现场去答案，揭晓答案，揭开谜底，对。 之后呢，我们将演奏一首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曲子，也是很难在音乐会当中演奏，因为这个演奏成本太高，因为它是维瓦尔第的 B 小调四重小提琴协奏曲，它是 四把小提琴 需要四个小提琴家、 嗯、 所以呢，如果一个乐队他同时请四个小提琴家来参加一场音乐会的时候吧、 嗯、 这个成本支出确实会比较大、 嗯、 这个，所以一般在音乐会当中很难听到这首曲子，除非是像我们这次的这种庆典的音乐会啊。 那我能猜一下吗？就是四位帕格尼尼金奖获得者。 你猜的太对了对，这应该鼓励你一张那个入场券、啊 嗯、太好了，我记着呢 对，是，所以我们四位这个帕格尼尼的金奖获得者呢、 嗯、 将担纲来演奏这首维瓦尔第四重小提琴协奏曲、 嗯、 那之后呢，当然我们还会再呈现一首帕克尼尼的这个作品，但这首作品呢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是帕克尼尼的24首随想曲里它的最后一首，第24首随想曲、 嗯、 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24首随想曲只是一个小提琴拉的啊，无伴奏的这么一个曲子、 嗯、 那这次呢我们特别邀请了这个胡瑶作曲家胡瑶来给我们进行了改编，把它改成了六把小提琴来拉， 嗯， 像一个接力赛一样， 嗯， 这么一个形式， 嗯， 然后有室内乐团来这个伴奏，对，把这个六位小提琴家，把这个第二十四首小提琴这个随想曲呢、嗯，把它给这个呈现出来， 高难度的演奏技巧， 对对，因为这个挺复杂的， 挺难的， 因为这本身这个曲子呢。不长， 嗯， 但是在这个不长的五分钟，可能四五分钟， 嗯， 在这个不长的曲子里面，如果六位小提琴家拉，你怎么去分配、 嗯？ 你怎么去配合？这个怎么去呈现？其实还是蛮有挑战性的，嗯、对吧？然后，而且我们其实以前有过四把小提琴的版本，当时是黄斌他曾经编过一个我们四个帕克尼尼获奖者的一个版本， 嗯， 那这一次 又改了， 改成六位演奏家、嗯，所以我也其实非常期待， 嗯，这是华丽的小提琴盛会啊， 对对对，然后呢，我们最后一首曲子呢也是很有意思的，这首曲子是名曲联奏， 嗯、 这个名曲联奏呢其实有点像。Pavarotti 他们那个三高的音乐会当中、 嗯、 他们的这个名曲联奏一样、 嗯、 就是我们把这个五首、 嗯 非常著名的 小提琴 的曲子呢、 嗯、 把它串起来、 嗯、 然后由我们六位小提琴家来进行一个应该长达20分钟的这么一个演绎， 总之就是玩转小提琴， 对对对，我们就是想 怎么好玩， 对，我其实就是这个目的，当时我们在策划这个开幕音乐会的时候，六个小提琴家的时候，我们就是讲，就说我们确实就是想把音乐的这种乐趣， 嗯 啊，不但给我们演奏家带来乐趣、 嗯、 而且要给观众带来这种乐趣、 嗯、 把它很好的呈现出来、 嗯、 对吧，我们并不是只是去这个去追求更高更难更快、 嗯、 而是追求音乐中的这种乐趣 美， 而且要追求就是说小提琴家当中的这种互相的配合、 嗯、 既有这种互相的这种可能 切磋技艺 啊、切磋技艺、 嗯、 也可能有这种互相的这种玩然后也有可能有竞争、 嗯、 但是最终其实是一种合作 共同的享受 音乐的这个过程、 嗯、 所以我们其实在最后加演还会有一些惊喜啊、 嗯、 我们可能会在加演的时候有更即兴的一些这些音乐的表现，因为我觉得其实当音乐进入到最高的这种合作境界的时候、 嗯、 你其实不需要事先说的、 嗯、 而只是在音乐的这个演奏当中一个眼神或者一个身体的动作、 嗯、 或者一个音乐的乐句的这指引、 嗯、 对吧，我们就知道我们下面应该去做什么，谁应该接上，谁应该去怎么做，对吧，我觉得这才是音乐即兴演奏的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 啊，太有意思了、 嗯、 值得期待，那么我们下面来听一段音乐吧，这是您演奏的帕克尼尼的作品，也是非常难的一段、 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虽然听上去这个版本好像年头也很久远了。 对，也是好像是起码要有 二十年了 。对、嗯、对。 不过听上去清晰的颗粒感，饱满又很恰当的热情，还是非常的动人的。 对，应该是个实况录音。 嗯。那我们接着说开幕式吧。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九号的，之后呢？ 十号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嗯、我觉得这次五月音乐节呢，我们是要全面去展示小提琴演奏的这个艺术啊，魅力。 嗯。 然后着重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展示中国的小提琴的这种发展啊， 嗯、 和它的这种影响力啊、所以五月十号呢，我们特别策划了一个中国小提琴的这个老中青三代相会， 嗯、 而且是共奏我们中国的自己的这个 小提琴的、 优秀的小提琴作品的这么一场这个开幕的庆典音乐会啊。 嗯、 那当然小提琴是源于欧洲了， 对， 但是在国内呢，这个也是近些年来发展的非常的快啊。 嗯、 尤其是我们也在这么多年来涌现出了很多非常棒的这个作品，而且很多是在国际上都有非常大影响的作品啊、而且就说中国的小提琴的发展呢，正是由于这个我们的这个前辈啊，老一辈的这些小提琴教育家、艺术家，他们的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耕耘，才使中国的小提琴的这个发展能够这么好的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这种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这场音乐会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向老一辈的这个小提琴的教育家、艺术家，向他们致敬。 嗯、 对，我们，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一代的小提琴家，著名的小提琴教育家，已经80岁高龄这个刘玉溪老师啊，来这个代表这个老一辈的这个艺术家、来参演我们这个音乐会。 他可是一位传奇人物。 他确实是，他的出身也很有传奇色彩啊、而且他的父亲啊、大伯、二伯都是说出来都是这个 赫赫有名的人物， 特别赫赫有名。 他的父亲是刘北茂， 对， 大伯是刘半农， 对， 二伯是刘天华。 对，一说这些名字，这大家都是这个都是非常熟悉的啊，而且这些名字都是对中国现代音乐文化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对 啊，而且这个刘玉溪老师呢，他也是在80年代就赴法国去留学了。 嗯 啊，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从法国进修回来以后吧，在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大礼堂开独奏音乐会，当时、哎呀，我们大家都特别期盼，我们当学生，就是感觉这个，因为在当时这个小提琴的这个老师啊，真正还能在台上演奏的，在国内也不算特别多，所以我们都特别期盼，而且就感觉当时他演奏的这个法国作品吧，特别有这个法国的这种味道，包括他这个音色，包括这个音乐的这个处理啊。 因为我记得当时他的法国老师跟他说，最有资格成为法国小提琴艺术传学派的传人就是他。 是的，所以虽然刘老师已经80岁高龄了，而且这个他其实也不是特别多经常现在演出啊，但是听说我们要举办这样一场音乐会，他特别的高兴，而且特别的支持，所以他会也在这场音乐会中呢演奏几个非常著名的这个乐曲，像白毛女的选段， 对，他写的小提琴协奏曲， 而且这个他们刘十三杰的几部作品，像怀念祖国良宵、悲歌叫我如何不想他，对吧， 刘半农的， 哎，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是大家非常这个熟悉，但是我相信经过刘玉溪老师的这种改编，能够把小提琴这个西方乐器和中国的文化元素呢，能够特别好的结合，也能够跟中国的民族乐器的技法呢能够相融合，然后能够再带领着观众呢也能够探寻小提琴在中国的本土化的这个演进之路啊。 对，小提琴这件乐器呢，虽然是起源于欧洲，17世纪是被西方的传教士带到了我们国家。以前学琴的人呢拉的都是外国的曲子，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了。 对， 那可能说起来最著名的那首就是梁祝了。 那一定得说梁祝，对，我想这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啊。也是在全世界范围里，其实现在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中国作品，传播的最广的。我记得这个梁祝的这个作者之一陈刚老师啊，我跟陈刚老师、何占豪老师都非常好的朋友，他曾经就说过，他说有太阳升起的地方 就有华人，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贴切啊，包括我就在全世界可能超过20个国家演奏过这首曲目。我刚刚2月份的时候还在墨尔本的新年音乐会当中跟墨尔本交响乐团演奏了这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所以在5月10号的这个第二场的这个开幕庆典音乐会当中呢，我就会来跟谭丽华以及北京交响乐团来合作演出《梁祝》这首曲子。 那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吕思清先生无数次的演奏的这首《梁祝》，我们来听一下。过去的9年当中呢，国家大剧院在每年的5月音乐节期间都会策划很多场走出去的公益活动，已经举办了120多场公益演出了，平均每年差不多10几场。那么今年是怎么安排的呢？ 对，国家大剧院5月音乐节这个走出去公益演出啊，其实是我觉得特别骄傲的一个活动啊。我们做了这么多场，自己也有很大的这个感受。像我就已经走到过很多地方了。我们每年都会策划很多场啊，我们会走进校园，走进地铁、博物馆、社区，甚至政府机关，对吧？ 走进乡村。5月3号，您还走进食堂。 是的。真的是原本让大家觉得心目中遥不可及的这个古典音乐或者说奢侈品啊，这个真的是走到了他们身边， 对， 让他们发现原来古典音乐就在身边。这也是我和国家大剧院最希望看到的，因为我始终坚信音乐应该流淌在城市的血液当中，对吧？ 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 对，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里，因为并不是很多人可以有机会真正到国家大剧院这种最高的艺术殿堂去欣赏古典音乐。其实绝大多数人他们很少有这种机会去接触这种高品质的美好的这种音乐啊。所以我们走出去的这个公益演出呢，真正的是把高品质的动人的美丽的音乐带到了每个平民的这个或者民众普通百姓的这个这个身边，让他们感受到了音乐的魅力所以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走出去活动都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多，越来越受大家欢迎。所以今年其实我们这个走出去的公益演出比在大剧院的这个正常的演出场次还多 还多。 我们大剧院是18场 音乐会，18场这个殿堂演出， 对，这个是20多场 走出去的公益演出。 公益演出，所以也就是说明就是这个古典音乐越来越受到了广大的这个这个人民的这个就是普通的百姓的这个欢迎喜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走出去的公益演出一定要坚持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然后要走到更多的地方，走进更多的人。 5月3号你已经率先走出去了，那次是到 到那个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工地食堂， 建筑工地上工地食堂，哇，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走出去参加过很多啊，每年的第一场走出去都是我来打头、打头阵的，所以我到过你说的这个乡村，对啊，农村，我去过这个古北水镇、这种地方，我去过这个学校，对吧？然后我今年到了这个工地的食堂，这些建筑工人真的是，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想象过原来是这个生活当中会有这么一种声音，而且这种声音还是非常美妙，而且这种声音还能安抚他们的心灵， 还能让他们三日不知肉味。 对对，那他虽然不知肉味，我觉得他肯定还是要吃肉的，因为他们毕竟还要有这个体力去做他们的这个本职工作啊。但是我觉得音乐给他们带来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这种鼓励啊，正能量，会使他们这个很多时间都不会忘却。对， 那五月的4号青年节那天，您还带队去了冬奥组委， 对的， 去演出。 对，是的。 接下来呢，还将去协和医院、西城区自中小学、北京银行、故宫博物院、今日美术馆、国家博物馆等等等等，总之一共是20几场走出去的公益活动，有很多著名的音乐家，还有国王歌手合唱团呢。 是，他们已经其实来过好几次这个五月音乐节了，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组合。 还有朱一冰的大提琴乐团。 是的。 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意大利的爵士乐团音乐会等等等等。那么今年的五月音乐节呢，除了演出之外，还邀请了几家交响乐团来演出。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能一一的为大家介绍了。那今天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到这儿也即将结束了。今晚我们邀请的是小提琴家吕自清，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那么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呢，是从5月9号一直到26号，18天的时间，带来18场演出，让大家感受音乐的魅力。特别感谢五月音乐节艺术总监吕自清先生今天能够接受我的邀请，来到国家大剧院节目做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让我们再次用这首吕自清的演奏的《四季当中的春》作为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吧，预祝五月音乐节演出圆满成功。再次感谢吕自清，我是云云，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稍后是周末夜现场，祝您周末快乐，再会。